汉书卷十三，异姓诸侯王表第一。昔诗书属余下之际，舜禹受禅，积德累功，洽于百姓，设位行政，考之于天，经数十年，然后在位。殷周之望，乃由谢祭修人行义，立十余世，至于汤武，然后放世。秦起襄公，张文穆，献孝昭言，烧残食六国，百又余载，至始皇，乃并天下。以德若彼，用力如此，其难也。秦既称帝，患周之败，以为起于楚氏横溢，诸侯力争，肆宜交亲，以弱见夺。于是削去吴等，挥城削刃，遣与烧书，内除雄郡，外攘胡越，用以威权为万世安。然十余年间，猛敌横发乎不虞，折数强于五霸，闾阎逼于戎狄，响应惨于谤议，奋臂威于甲兵。向秦之进，是所以子豪杰而素自毙也。是以汉无持土之阶，由一剑之刃，五载而成帝业，书传所记未尝有焉。何则？古世相隔，皆成圣王之列，今汉独收孤秦之弊，捐金石者难为功，摧枯朽者亦为利，其势然也。故据汉受命，普十八王，悦而列之，天下一统，乃以年数，弃于孝文，异姓尽矣。